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好，我们从上一期开始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系统的讲讲茶。在上一期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抛出了一个小话题，就是你看这个茶叶在上一期讲的时候啊，它还不是大众饮料的主流啊，那时候算是一个小众的饮品。那这一期是不是就该给我们讲讲这茶叶什么时候成为主流了呢？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史蒂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啊，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哎，大家好，孙涛老师好，我是杨多杰。 哎，多杰，咱上次讲到了这茶在当时还不是主流，这是唐代的事儿，是不是？唐代以前的事儿。 对。我们录之前呢，这个孙涛老师还特意提了一句，说这回请我来呢是系统的聊一聊。 嗯。 啊，因为像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节目很久了。 嗯。 平时呢他这个主持人老师呢比较多。 对。 聊起来呢不系统。 真是。那个主要是鸡嘴压一嘴，主要也不能说是我们鸡，就是大家吧问的问题它比较杂乱，就是它不成体系。有的人说，哎，今儿那个白茶，那多杰老师说白茶，那人说，哎，我想了解一下黑茶，它都是一个碎片化的。我们呢是希望大家，你看多杰老师已经来了这么长时间了，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的茶的文化了，但是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对，因为那个上之前的节目应该说是互动性比较强。哎，跟咱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这些老听众们，经常在上面做一些交流和讨论。那这回呢，孙涛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就是说很珍贵的拿出比较整段的时间来，说咱们可以聊聊茶。也就因为这样咱们才能聊得比较细，从这个茶的前世今生之前我们用了一点时间呢把这个茶的比较前一段，我们或者叫做茶叶前史， 对， 它还没有那么登堂入室，没有这么主流，没有这么风光。前半段这历史，现在拍电影了，这哈，拍着拍着先拍个前史， 对，倒叙。 哎，对了 啊， 那在茶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当然应该讲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光荣的称号，叫做茶为国饮。 哎， 基本到了我们的代表中国文化。也代表我们中国饮食文化一部分的这样一个高度。那我们现在关注媒体，看到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呀，很多重大的国际场合呀，哎，我们经常能看到有饮茶的这个桥段，也能看到呢有这个馈赠茶礼的这样的一个桥段。 对，不光是电视上的这领导人啊，或者国家使节啊，这些馈赠，咱们老百姓其实现在送茶的也很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一能显示出你看我对您重视，我送您这茶明显人一看知道它的价值几何，就算您不是特请，但是一看人这包装或者一看这名字，哟，这肯定是挺贵重的。而且这种东西一般送不错，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不了解人家家里有什么习惯呀，有什么风俗啊，或者说人家有没有什么糖尿病，有什么禁忌史，但是你这些你送别的，有可能说哟，我这身体啊可能吃这甜的呀不行，因为糖尿病，对吧？你看您送这个它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送茶，多杰老师也屡次的在节目当中都说过，只要您适量的饮用啊，别那个浓浓浓那么当那个啤酒灌着那么喝，正常的喝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送和收的一个礼物，而且还都挺喜欢，都还用得着，对吧？ 对， 孙涛老师刚才从应该说是一个物质的层面啊， 嗯， 解决或者说在解答这个茶为礼品的或者是一个馈赠佳品的这样一个现象。那我说我们还可以从文化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不管是国人之间的馈赠，你看我很多的同学很多的学生啊， 嗯， 他们要出国留学，出国留学有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当地的他们的老师啊同学啊，包括于说有的时候住在这个家庭里边啊，他们要住在一些这个交换家庭里边，那总得给人带点这个伴手礼吧。 哎， 带什么呢？往往选择的是茶，而且据反馈的意见来看还收到很好的效果。 嗯， 而人家马上就会觉得哎呦这个礼品很珍贵 哦， 来自东方的饮品 哦， 这茶叶在全世界范围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叫文化符号的含义。 哎，您要这么说咱想想还真是，因为咱们现在出去啊机会很多，就是你跟外国朋友交流都好说，哎，你带点你们家的那个特产，这就跟咱过完年回来，多杰说，那涛涛你这从张家口回来了，你们家那特产是什么？我得说我们家那儿熏肉，有这有那。我说，哎，给多老师来一点，虽然今天没给多老师拿吧，但是多老师曾经拿着过啊，咱就说这意思。 我心里确实想没事儿，我说这么热闹，也没给拿回来。 对对对，但是就是他每个地域都会有自己的符号，但是就像我刚才之前说到那个送礼的问题，他会考虑到很多，你送这个文化呀、啊，各个方面合不合适？那茶这个真的是中外古今，感觉他都能接受。就外国人，虽然外国朋友不像咱们的那个喝的那个茶。感觉它是两个路数，他们那边喝那茶吧，咱感觉老是闻着有一股香味，但其实喝着并不像咱们的茶味道层次那么丰富啊。 对， 就是这是我一家之见啊，可能人家外国朋友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这个东西从古到今他们是有文化的渗透的，因为过去咱中国出口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俩东西，一个茶一个瓷器，就是他们当时能喝到东方茶的，能用得起东方瓷器的，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享受，所以他有了这个文化的基础以后呢，大多数人到现在可能还觉得，哎，你给我拿点东方的茶，他还觉得这既能代表东方，而且它相对又温和，不像有那外国朋友，你说给咱，我给送点腊肠，或者送点，我请你吃个火锅，好多朋友吃不惯，这茶呢，人人都能来，所以应该挺高兴，还能放得住，没准还能再送别人，是不是？ 啊，对，没准还能再送别人，这是很典型的中国人式的思维啊。 好、哦，是吗？ 大旅游式的馈赠 啊， 的确如此吧。那刚才我们讲这么多呢，就在说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去思考。 嗯。 就是茶是怎么走到这样一步，或者说是怎么富有这样的文化高度的， 怎么进入主流社交圈，是不是、 哎、而且呢还是超越了其他的小伙伴。 嗯， 那就是说它是农副产品。 嗯 啊，我们说茶是一个典型的农副产品，那我们的农副产品很多了啊，可以讲是不计其数的。 嗯， 因为我们中国呢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 嗯， 又因为呢气候地理的差别，导致了农副产品的多样性啊，可以讲在世界上是独有的。 嗯， 那么在这样多的农副产品里边，茶变成了个共性。啊，你看现在饮茶，我这么一说，大伙儿都发现了，男女老少、南北东西， 哎， 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年龄，还不分民族， 还不分职业， 全都不分，它就达到了个共性的高度。 嗯， 那再往多了说，还世界的共性。 嗯， 那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如果您听了我跟孙涛老师之前的节目啊，您就会发现，按照我们之前聊的那茶，混不到这一步。 对，他感觉吧，就是百花齐放里中的百花齐放当中的一朵花。 对， 而且这朵花呢，相对还不那么娇艳，不那么显眼，捧的人还不是特别多。 哎，没错， 就是他，咱们从今天多杰老师给大家讲，可能他也是一个按现在那个流行的成功学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他怎么就能从一个不太打眼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名人，人就成功了，是吧？ 是， 这里头肯定有一番故事，是吧，多老师？ 哎，这太有意思了。说这我想起来，前一段很长时间，我有几年了，有回反正是个茶界的活动，茶界活动呢，这个挺盛大的。 来就有一些书法家呢来祝贺。 嗯， 祝贺呢，书法家当然带作品来了，给写个字儿，提个字儿。 挥毫泼墨。 哎，对，咱就不提是哪位了啊。这个挥毫泼墨给写了一句话啊，说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叫“田园又添一奇葩”。 哦，说的是茶是吗？ 也对，因为这个奇葩呢，是今天咱们讲，这好像是带有一些调侃的色彩。那在我们的这个。习惯的书面用语里边，这是个褒义词 啊，对， 这不是个贬义词， 是， 对吧？你看人家那个，比如说京剧界的，我看人家祝贺也有写的，梨园又添一奇葩， 嗯， 奇葩是个褒义词， 说明你有特点。 对了，人家那个老书法家可能也不了解咱们这现在网络用语对奇葩的感觉， 也没看过奇葩说，是吧？ 那么大个儿，田园又添一奇葩。这就说什么呢？他从是田间地头走出来的， 嗯， 但是不可否认，正如我们这位老书法家所说的，现在为止， 嗯， 人家确实是登堂入室， 真的， 甚至于说就是像是个奇迹 啊。 那农副产品，你比如说瓷器，瓷器不是农副产品， 哎，对， 它是手工业， 还真是， 是 艺术， 哎，它是 某种， 对了，它是某种程度，它是个艺术，啊，丝绸。 嗯， 丝绸的也是手工业。那现在你到南京，你去看那云锦，那还是很高超的、很高妙的技术，真来不了。 嗯， 或者说，甚至于那里边有科技的成分啊。 嗯， 那这茶叶还是有区别，它是个农副产品， 嗯， 怎么能到今天这位置？那就绕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回来，到哪儿了呢？就到唐朝。咱们上回聊，基本就魏晋南北朝之后吧。 聊到唐朝， 哎，晋隋唐，到这唐朝以后，这茶叶出现了一些比较新的风貌。啊，这个是导致了中国茶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转折点。那我们说历史永远是有偶然有必然，那偶然性呢，那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人物。那这个人物他不是说就能设计出来的，说咱们就定向培养出来的， 哦， 不是这道理。他这个确实这位呢， 时势造英雄， 也有点奇葩，反正是啊， 嗯嗯，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叫做茶圣陆羽。 哎， 这陆羽呢是唐代人，准确的说呢是这个公元733年到804年啊，陆羽老先生呢是寿活70啊，是人活70古来稀嘛，他是过了这个古稀之年的。 嗯， 那说这个陆羽先生生活的这个年代呢，我们就说是盛唐到中唐的时期。这是他的生活年代，他的出现，那就是这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了。但是往往他这个任何一个行业呀， 嗯， 不管是个艺术领域， 对， 还是个文学领域， 嗯， 他还是个技术领域，他还是需要领军人物的。 他得造一个，他也不能说造，就是说他需要有那么一个精神的向往，就是我干成谁这样，就变成了这一行当中的翘楚了。陆羽就是茶叶当时要树的这么一个，算是。怎么说呢？领袖人物吧， 领袖人物， 嗯， 甚至于说呢，他是创造、奠定、巩固了这样的一个领域或者说行业， 嗯， 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功劳，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易的啊。 嗯， 那今天借着这机会呢，就得说说这陆羽，为什么呢？这有了陆羽，才有了中国茶的后续。今天我们总讲这样一句话，叫茶文化。啊，我做的这个课程呢也是个茶文化的课程。 嗯， 学生一来说您今儿下午两点到四点什么课呀？茶文化课。 嗯， 听起来毫无违和感。啊，没有人会觉得把茶和文化这是俩词儿加在一起的， 嗯。 没有人觉得这是别扭的。但是呢你看这农副产品啊，咱们有一个说一个，农副产品多了。 嗯， 你说这个来个韭菜文化。土豆文化。 哦。 哪怕说大米文化。 哦。 是吧，都觉得牵强了一点， 嗯 啊，在今天这个时代， 感觉是农业科学的一部分， 对， 是它好像谈不到人文科学那方面， 对，它确实到不了这文化的层面上， 嗯， 有区别。但是讲茶文化，没有人有异议，也没有人有任何觉得，哎呀，这不舒服，这听起来词儿像编的，不会是这样的。为什么？跟陆羽有关系。那就是说，自陆羽之后啊，中国的茶才第一次和文化二字紧密连接，就它不单纯是个农副产品了。之前有没有？就有了，有了是有很长时间了。那如果听我跟孙涛老师之前的这个节目，那您回忆一下，我们讲到了，我说那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时期，那就有关于茶叶的明确记载了。那刚才我说陆羽是公元733年生人，到804年他去世，那就是说到陆羽这时代为止，这茶存在多少年了呢？也将近2000年了， 嗯， 这时间就够长， 都没火起来。 啊，真是都没火起来。那怎么到陆羽这就火了呢？ 对，你要这按现在那经纪公司，你2000年一直培养你都没火，那是吧？早就该给你解约了，就该捧新人了，是不是？ 有耐心、啊、 是吧？ 有耐心。那怎么回事呢？那我们说这里边这个陆羽有贡献，什么贡献？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写作了中国的，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茶学专著，这部书叫《茶经》。 嗯， 哎、啊，请您注意，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串话啊，在里边有几个定语。我说，首先它是中国的，其次它是世界范围内的。 嗯， 那就是说吧，这个高度先看到了， 对，拔起来， 拔起来。我们中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啊，世界领先、 嗯、 啊。我这么说，很多人说，哎呀，那不对呀、啊，我们有很多呀、啊，是吧？我们的瓷器啊，我们的丝绸啊， 嗯， 我们应该讲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东西是个全球范围的东西，我们可以叫全球领先。 哎， 如果这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亚洲范围甚至于说是中国范围的东西，我们就不叫全球领先。你不能说火锅全球领先，那人家没有这个领域啊。 哦、 对吧， 是非洲也不吃火锅是吧？ 对了，你这学术圈就够不上一全球的学术圈、 哦、 咱怎么能谈这全球领先的问题呢、 嗯、 是吧？你比如说今天说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我们的手机技术、 嗯、 那您说我们世界领先，那是因为首先世界范围内都在共享这件事儿、 嗯、 也都在研究这件事儿，我们才有个领先一说， 对 吧、嗯、我们大量的这种领先呢，可能本身呢就是说存在文化的异质性，就是不同的文化之间它只是有不同的发展点嘛。 对， 茶不一样、 嗯、 茶我可以骄傲的讲它是一个世界性话题。首先说今天我们讲茶，好像啊一谈茶，哟，老李爱喝茶，这是中国文化， 嗯 啊、哦、这是发扬，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不全对。茶首先来讲，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中国文化，是世界贸易。 嗯，哎，真是， 而且还是个世界大宗贸易。 嗯， 啊，那我们近代史上有多次的战争，或者是重大历史事件，那都是跟茶有关系的。 嗯， 你不能不讲，它是影响了世界发展的。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个世界性话题。到今天为止，茶也不光中国出产，那即使在我们的亚洲地区，那还分为了像我们叫东亚产区。还有南亚产区，南亚产区就以印度和斯里兰卡为主体的、 哎、 还有东南亚产区、 嗯、 那就是缅甸、老挝、泰国，这都算是东南亚产区。那你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在中亚、西亚一带还小部分的有产茶、 嗯、 啊，到了非洲地区像肯尼亚地区，这是大产区，还有非常大量的茶叶生产。那就是说茶叶的生产、种植、销售，它也是个全国范围， 全球 啊，全球范围的话题。 嗯， 那再者说，这说是产茶的地方，世界范围内不饮茶的地方很少见，非常少见。 哦，你举两个不饮茶的国家，我也没想出来。 我觉得国家说不上，南北极是不是不太喝，咱就不知道了，没去过啊。 哦、嗯， 这个我这个见识也浅薄，但是在我们常规性的这些地区和国家里边， 嗯， 我想是都饮茶的。 对 啊，那你比如说欧洲不谈了， 嗯， 那亚洲更不用提了， 嗯， 那往北，咱们说那个俄罗斯。 对， 俄罗斯喝茶、啊、 喝 得很凶啊，还是 对， 那再比如说美国，那美国也喝茶，它就是冰红茶，那是不是茶叶做？它是茶叶做的， 嗯， 是茶叶做就会消耗茶叶， 嗯， 是消耗茶叶就会带来大量的贸易，也会，南美洲也喝茶， 嗯、 非洲广泛地区都喝茶，大洋洲这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主要的大陆板块的居住都是要喝茶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茶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这样的一个话题里边，我们非常骄傲的说，我们中国。世界领先，那就是我们有世界上的第一部茶学专著，我们很早的就注意到了茶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会专门的用一部书去讨论，所以我这儿用的词叫专著， 嗯， 专门写茶的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多杰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茶圣陆羽，并且也介绍出了这一部茶学著作《茶经》。那到底《茶经》的重要作用还有哪些呢？不要着急，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马上为大家接着说。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聊聊茶。第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出了《茶圣陆羽》。那到底《茶圣陆羽》的这部著作《茶经》对后世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开谜底。 写过茶的书太多了，那就是说我这个里边只言片语有一些记载的，这很多见，也很常见，不新鲜。但是我专门拿一本书专写茶的很少见，怎么没有专门写土豆的呢？虽然说土豆打明代才 对 才进来，那 说的是、 啊、清代也没来个土豆经啊，是吧？马铃薯经， 人家西游记里头可能有一个是马铃薯变的， 成精了 是吧？ 有区别啊，一般不会的，能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说用一本书来写它，专门写，这里边不讨论任何别的问题，只写它。那我想这个事儿在中国的公元八世纪，我们的唐代中期完成了。西方什么时候完成的？十八世纪以后。但所以我们说，我非常骄傲的讲，我有一个习惯，就到世界各地啊，看得懂看不懂的，我就爱买他们的茶书。我也有很多看不懂，你比如我到斯里兰卡去买的书、他们当地的那个语言呢我就看不懂。我说就叫圈圈文，其实南亚地区的那种啊那种僧伽罗语系的这种文字吧，咱也看不太懂。看不懂看得懂图啊。 他那书画。 对。第一页就糊了一张茶经的那个书影照片啊。那就是说你想讲茶的历史，你离不开的要谈的是茶经。人类在八世纪的时候达到的这个高度，那所有后期的研究都是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所进行的，也没有哪一位世界范围内的茶学者说我就专门搞茶搞五十年老教授啊，这个我不知道茶经为何物，那您没搞茶，这两回事，就是必须要知道的一部书。有了茶经之后，中国这茶的命运那真是改变了。为什么呢？你知道以前有很多人在喝茶，肯定有，但是呢这个记载不明显，没有什么留下来的记载。但是自茶经之后出现了一个现象，我原来讲课我讲了一套茶经，紧接着我就讲一套茶诗的课程诗词。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中国的茶诗啊，就我这一只手五个手指数得过来，漫长的三四百年出四五首诗， 不主流， 那 太 不 主 流 了。 这都是 你那个各种搜刮、各种边边角角生给找出来的，对吧？ 不是特别著名的这个诗歌，水平呢 也非常一般，就是因为有了茶字儿，或者写到了茶，才被您给找出来，要不都没人知道。 对对对，比较一般吧。那就是说它不是太主流的。但是呢，到唐代之后呢，我们中国的茶诗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有唐一代我们大概有多少首茶诗呢？我在《全唐诗》里边数了三遍，很遗憾他那个 三遍都没数清楚， 三遍的数不一样。哎呀，我这因为你知道《全唐诗》太大了，那很大、 行行，原谅你了。 但是呢，我可以确切告诉你，三遍的数字都超过500了。大概就是个位数有区别，我就先不谈这具体数字，我得再数数看。就是这样，我相信只有漏的，没有多的，一定还有漏下的。超过500。写茶的作者呢，在唐代呢，超过100人。这边有的写多一点，有的写 一人平均五首。 平均五首。写的最多是谁呢？写最多是白居易。老人家一人贡献50多首。 这给你乐的是吧？ 就不少了。李白、杜甫呢，李杜组合加在一起呢，超过10首。可是到了小李杜时期呢，就超过了25首。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茶叶在唐代，起码是在唐代的主流的文人阶层受到了一次关注。这是不得了的现象，之前的文人对他没有关注，所以你没有作品留下来。到了这个时代，我们有500首以上专写茶的诗歌，有100位以上涉及到茶叶内容的作者，而且这作者里边是非常有名气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小李杜，那就是说咱们这个课文上最熟悉的这些位，但其实还有像什么诗僧皎然呐、等等等等这些， 反正当时都是名人， 皮日休啊、陆龟蒙啊，等等等等，都是 主流的，咱们今天的谈这主流文化， 按现在说都是大 V， 大 V 是吧？ 绝对是 正经的大 V， 人家 对了，这是实话，人家的是正经的大 V， 啊、 对，流芳千古的大 V， 嗯。 他们都对茶有了一丝关注，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对，我也在想为什么呢，原来那么不主流，突然上流社会就全接受他了，然后老百姓也都接受了，就是当时他还没有现在，你说好陆羽就算他在里他是一大 V， 他就每天发微博，每天请朋友给他转发，他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全民全上流社会接受的东西，它还需要一个巨大的精力、财力、物力等等方面。按现在就让你炒这么一个概念，你也很难突然就给它炒火了，让大家都接受。那时候怎么就做到了呢？啊，多杰老师，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按现在就让你炒这么一个概念，你也很难突然就给它炒火了，让大家都接受。那时候怎么就做到了呢？啊，多杰老师， 首先还有陆羽《茶经》的影响。那我们看唐代还有个划分，那就是说在初唐几乎是没有的。比如初唐四杰都没写过。那比如说李白、杜甫跟陆羽什么关系呢？李白、杜甫比陆羽大，比陆羽大，大多少呢？我们知道李白比杜甫大10岁啊。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李白比陆羽大30岁。比杜甫呢大20岁。比杜甫大10岁，杜甫比陆羽大20岁。这账大家就倒腾过了，就是说 李白最大。 李白最大。那就是说比他大长一辈人。但是他们是同时代过的啊，就曾经都经历过天宝盛世，是在同时代经历过的。那再往回说，这个还有那个白居易呢， 这比他们又都小很多了， 又是陆羽的晚辈。 对， 白居易出生在陆羽死后。你这就知道了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对， 那我好，我把这个茶的历史啊，我把它划分了一下。叫做前茶经时代和后茶经时代。我们明显发现当陆羽茶经出版了之后的5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茶在文人界确实受到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关注。我讲的这500首里边有90%是出现在后茶经时代。 大家看了书以后才了解，那就是著作的力量。 著作的力量。著作力量是两种，说看这书以后多懂吗？我觉得还不光是。而是说有了这样一本写他的书。所以茶经的意义更广泛的，或者我们说更高的，应该在于他把茶第一次与文化的结合，就是说这东西登堂入室了，这东西不是说民间艺人的了，或者说不是说民间手艺人的了。说为什么是陆羽写，就之前没人写吗？没人写。为什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一般的做茶人卖茶人他的文化程度不够，他到不了这个阶段。可是文化程度够的人呢，他不能够真正的接触到茶叶的生产环节，不能够接触到茶叶的核心的采摘制作环节， 信息不对等。 不对等。 所 以说这里边还有个时势造英雄的问题。我说怎么陆羽他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来讲跟他的经历有关。陆羽这人是一个孤儿。无父无母。 庙里长大。 他自己呢是再准确的说是弃婴。是大概3岁的时候被丢弃在静陵龙盖寺的。龙盖寺当时的大和尚呢叫智积禅师。智积禅师将陆羽收养在身边，做一个小沙弥。 那智积禅师可不得了，智积禅师是唐代有名的精通茶艺的禅师、 啊、对、 啊、所以说人家这扔也扔的是比较的艺术啊。 那 啊 你要扔的那个陈凯歌导演他们家，没准人就成为下一代导演了 啊，反正就是也是一种选择嘛。 爸爸厉害、 哎、 这也是是吧， 这就是说熏陶，应该叫熏陶、哎、那他跟着他的师傅，没有任何的记载说陆羽在寺庙里边学过茶，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他肯定接触过， 言传身教嘛。 对了、 嗯、 他作为一个咱们就说这个随从吧， 嗯， 伺候着老人家，那老人家是干这个的，他一定要打下手，这都是一个很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陆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应该是青少年时期， 嗯， 对于茶的那种了解，我说应该是读了一个高级的研修班， 童子功，人这还是， 哎，而且 是吧， 名师传授， 嗯， 这玩意儿你还真是没法抬这杠。 对， 那从这儿往后出来呢，那陆羽就打下这么一个基础。那说其次，他的文化程度还是可以的， 嗯。 陆羽的一生最大的硬伤也在这个地方啊，虽然说他是我们这个茶圣，我们要尊重、啊、 行业的祖师爷啊， 但是 你现在要批判他， 也没有批判，这说一个事实、 嗯、 这陆羽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说在寺庙呢比较耽误学文化， 嗯， 哎，陆羽是喜好儒家经典，他自己在自传里边说过，他有个陆文学自传， 嗯， 嗯，他是禁儒的，但是呢智积禅师的意思呢， 哦， 学佛 哦， 因为你是在寺庙长大的嘛，你是我的学生，我自然就让你学佛嘛。 嗯， 在这个问题上，这爷儿俩有非常大的冲突，导致的结果是陆羽这人很有个性啊，14岁就离庙出走了。 哎，真的呀？ 啊， 好，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最简单的。 对了，从寺庙里走了。 嗯， 所以他早期的受教育呢，在文化教育上比较薄弱一些，没有一个非常系统的教育。然后后来遇到了一些贵人， 嗯， 啊、像这个李奇悟啊。崔国辅啊，就是当时一些名流吧，觉得哟，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哎，有一定的聪明才智。所以你说他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怎么能在14、15岁的时候就被这些上流的人士所看中，还写荐书把他推荐到名师那儿去学习，说我给你这机会，这也是不得了的事儿。 对呀，这是社交能力非常强， 确实很厉害， 是吧？ 啊，那你说社交能力强吧，陆羽还有两大特点。一个是貌丑，一个是口吃。 哦， 长得难看，而且还，咱们再说这 说不清楚话， 结语，你说这人他怎么弄的？ 哦、 说这个很奇特，他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哦、 所以到后来，在李奇悟和崔国辅的这个举荐之下，到当时的大儒火门山邹夫子名下去学习。 嗯， 那就是说文化程度上有很大的提高。 嗯， 啊，所以他自己叫陆文学自传，他有了这种茶学的积累。他又有了文化的积累，那就是说我有内容、 嗯、 我还可以把它倒出来了、 嗯、 我可以表达了，这很重要，这在前茶经时代是找不到这么一个人的。 嗯， 就是所以说你说他这有时势造英雄的成分啊，那这两者一结合，再到后来陆羽的一些独特的经历，导致了陆羽对茶经的这样的一个写作。那茶经的出现使得茶第一次展露在知识阶层的视野范围之内。你比如以前这东西好不好，咱也不能让这个士大夫或者让一个很有名的名流，在当时那样的一个阶级社会跟茶农去问，我想必那是不现实的。 嗯，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茶经的出现，我说对中国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这个后来又产生什么叫蝴蝶效应，一定是有蝴蝶效应。那就是说当后来唐代500首茶诗出现的时候，就催促着宋代2000首茶诗的出现。 哦， 那宋代又翻四倍。 哦， 那你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三苏， 嗯， 苏轼啊、苏辙呀、苏洵呐、啊，还有苏轼的门下像黄庭坚， 对， 啊，那是大茶人，就对茶的精通程度是非常高的。 对，你想，我觉得这个多杰老师这么一说，大家从文化上你也能理解。你唐代，比如说500首，唐代还是一个尚武的那么一个国家， 嗯， 因为你从根上起。他其实跟咱汉人关系有点关系，那不是特大，人家是少数民族血统、 嗯、 所以你看人家无论从服饰啊到艺术品啊等等方面，他是有点少数民族那个感觉的。而宋代典型是一个文人社会，那文人和喝茶，这你自然从多杰老师讲茶文化，这就到这儿就联系起来了。因为文人异常的受尊重在宋代，然后文人又特别的多，那肯定喝茶这么雅的事儿在那时候必然要大发展。 杜老师，我这么解释是不是合理？ 合理。嗯，您的解释呢，我们可以再说一点，就是说应该是一个社会气氛的问题。 嗯， 只要是盛世，那就是说茶一般都会受到比较强烈的欢迎。唐代是盛世， 嗯， 是一个比较幅员辽阔且统一的帝国。 嗯， 当然其中有战争，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总体来讲，它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比较稳定的一个社会形态。 嗯， 那么到了宋代更是如此。宋代的市民文化生活有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嗯， 我们出现了比如说类似于今天评书的这样的一些评话啊，一些话本。那么的小说好像在这个期间也有了雏形。 哎， 我们的酒楼文化， 嗯， 我们的饮食文化。我们有了清明上河图啊，那个上河图一看它就是一个清明上河图是典型的市民文化的一个体现，哎呦好热闹， 简直就是纪录片，是那时候的纪录片嘛。 那这纪录片不是刀马人不打仗， 嗯， 它是完全的社会风貌，哎呀，小商小贩推车的担担的， 对， 逛街的游戏的， 嗯， 各种人都有。 对啊，包括大家那个到开封现在一看说著名的樊楼，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感觉是比咱们现在的那些大型娱乐场所还要专业的多得多。而且那时候说开封的夜市，一说有人说是影响世界的多少件事当中，开封的夜市能算上一件，那就说明当时像多杰老师说的文化，人们的休闲生活， 对对对， 它是有一个巨大的品质上的提升。 那肯定了，你到今天我说我们中国茶文化又是一次高峰，为什么？因为我们恰逢一个盛世， 嗯 啊，我们的社会之稳定，人民之富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大伙儿现在吃饱了。吃饱了，你从物质层面来讲，我这个大腹翩翩， 嗯， 我觉得肚子里有油水了，我得刮一刮， 嗯， 这很正常。那你的吃饱的年代，你谈不到这一点， 嗯。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那不光是一个物质层面或者身体层面的，还是个精神层面的。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足了， 嗯， 我们富足之后要什么？就是生活的精致。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生活能不能过得更精致一点， 对，有品质的生活。 对了， 说哈， 这就与花钱的多少又没有很大的关系了， 嗯， 而是能不能把我们的品味修养提升上去。那我们说国家提倡软实力，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小家他的生活上也是一种软实力的提升， 嗯， 哎，我们能不能冰箱彩电都聚齐了之后，嗯，我们房屋的很宽敞明亮之后，哎，我们再有个茶桌，我们再有一套精致的茶器，这东西肯定比冰箱便宜， 嗯， 肯定比彩电便宜，但是它一定要在冰箱彩电之后出现。所以我说这要符合一个社会的气氛。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啊！这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陆羽的一些身世，讲到他14岁就要从庙里出走了。那之后陆羽的人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不要着急，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长安容不下肉身，一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长篇小说《春困》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掀开了时代的一角。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节目，我是孙涛。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简单的介绍了陆羽的身世，那陆羽到底是如何从一个庙里的小弃婴变成茶叶方面的专家呢？不要着急，这一节我们为您揭开谜底。 啊，回到这个话题，我们说到唐代陆羽的这个时代，这恰符合这个气氛，正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气氛，所以说有他自己的个人因素，那都是偶然性。那他怎么会被丢弃？怎么会被丢弃到寺庙？又怎么跟师傅打起来还跑了？ 对， 怎么又路遇这么多贵人？怎么又一步一步的帮助这样的一个青年？他当时是个青年呀、那这是一个偶然性。那还有必然性，他在那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所以说偶然必然的结合，最终造就了茶圣陆羽的这个人，同时也造就了我们说茶经的这样一部著作的产生。那这个著作产生之后，中国刚才我说叫做茶师井喷，中国的茶学专著也出现了井喷，就自他之后开始有大量的人给茶写专业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其实看这意思呢，就有点说专业论文的性质，有的是普及读物，有的还真有点论文的性质，那么这样的专著有多少呢？到了1911年为止，那就是到清朝这个退位为止，我们算的从唐代陆羽的时期到这个时期为止，我们还能看到的传世的还有超过100种，100种写茶的专著，这要是给一面墙也能给罗列下来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到宋代，那刚才孙涛老师讲到他那样的一种社会风气，那这里边也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啊。偶然性出现了一个艺术的皇帝叫宋徽宗，这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不行，什么都很行， 真是， 那他茶圣怎么样呢？你想必是很不错了，高手，还自己写了一部书叫《大观茶论》，你想这人得对这上得多的造诣。这个我说造诣是一方面，我们提醒所有的人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有皇帝给茶写一部书，那这个事儿首先来讲，它应该是个光荣的，而不应该是个耻辱的，是吧？ 对， 这事儿很重要。那朕的我喜欢的多了， 对， 我也不是都搁在上台面上说的 啊、那真是， 对，咱说的都是实话啊，咱那这个揣测历史古人的这个心理，那有很多也，那你比如说《水浒传》里边的桥段，他去找李师师， 对， 这他就不能提啊，这正史是不能提的喽， 对， 那就是这不光荣，但是想必茶这件事儿是风雅的、光荣的，给皇帝的这个形象加分的。有人说那《大观茶论》啊，不是宋徽宗写的，是有人代笔的。代笔他能承认，他就是一种光荣。 对，代笔说明写的还不错，人家才说这是我写的， 对 吧？ 水平够，选题这个格调也得符合我的这个身份。 对， 那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又请大家注意，茶可一步一步在提高。从之前的田间地头，到了唐代开始有文人去关注，100多个文人给他写诗，写了500多首作品，这东西合成一个合集也可以出版了，那就很大的量了。那么到了宋代，那不光是文人阶级了，特权阶级对他的关注，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到的，甚至有皇帝，那就是最高的最高最高的这个等级了，来为他写一本书，宋徽宗给他署名说这是朕当我写的，那这是谁给谁加分呢？是宋徽宗给茶加分啊，还是茶在给宋徽宗加分呢？ 这你按现在不好说，按当时肯定得说是宋徽宗给茶加分，是不是？ 可是我想应该还是互相的，就是说我就是附庸风雅，我也得告诉你这件事儿我玩的转，这是一个风雅的事儿，这事儿咱能来没问题，咱这琴棋书画这诗酒花茶咱都行，所以说这还我觉得起码是个互相加分， 但是多老师，我翻回头来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咱刚才说了，陆羽这部书对于茶成为主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啊，是啊， 但是就是当他当时啊， 虽然您说有很多人帮他，他的这个文化程度也够，各个方面的契机都到了，但他毕竟还不是一个像比如说李白或者这样的大文人，就我说一个什么话，这恨不得全国多长时间就传遍了。他当时也没有那么个影响力，而且他推出的这个东西，就是写的这个茶，又是一个不那么主流的东西。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历史上的就是民族的呀，或者说社会的原因，把这个事帮助他就给做成了？因为我觉得就靠一部书，哪怕就是那个陆羽先生像多老师现在这样没事儿开直播，电台里讲，电视上说，是吧，没事儿还给大家上课，就这么弄，他也是一个人呀，对吧？那过去信息是极其不发达的，你就跑死你，你想把这茶文化传遍全国，靠一个人的力量也是非常难的呀。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过去信息是极其不发达的，你就跑死你，你想把这茶文化传遍全国，靠一个人的力量也是非常难的呀。 嗯，应该是这么说。首先呢，我们对陆羽的功绩应该肯定啊。 嗯， 他呢也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啊，这个也是有的，就是说文人社交圈嘛，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播的。嗯、但是孙老师刚才说的这问题啊很重要，那就是说不光是个文化层面的问题，其实还是个经济层面的问题。 对啊， 哎，唐代还出现另一件事儿也非常重要。这件事儿呢，又跟一位挺重要的茶学工作者有关系。今天我们陆羽叫茶圣， 嗯， 有很多人把这位呢叫茶仙， 嗯， 这位叫卢仝，哎，仝就是上面一个人，下边一个宫， 嗯， 哎，就是《水浒传》不有个美髯公朱仝那位， 嗯、 这卢仝。卢仝这人是干嘛的呢？卢仝是个文人啊，少贫，就是以前的家庭比较贫困， 从小就好聊天，从小就贫， 好读书 啊、哦、啊， 贫穷的贫，不是你那个、哦、啊，这有区别 啊。 他这人呢，最大的一个在茶学上的建树呢，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俗称呢叫《七碗歌》，学名呢叫《走笔谢孟建议寄新茶》。啊，很熟悉，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壶闷， 嗯， 三碗搜狐长，唯有文字五千卷，滔滔不绝，一直写到七碗，一个喝茶的感受，那至今都被推崇为非常高明的一首茶诗。啊，不光是今天的人说，打唐代晚期到宋代，你像苏轼最推崇这首诗， 嗯， 啊，最喜欢卢仝。怎么提到卢仝这个人呢？卢仝他有一好朋友叫王涯。王涯不得了，王涯是当时的当朝宰相、 oh. 宰相王涯，这俩人老跟一块儿聊聊天啊，说说话啊，没有直接的证据说呀卢仝影响了王涯，但是王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战略，或者说一个惊人的政策、 嗯、 叫雀茶法，这个雀茶法是王涯提的、 oh. 那我是揣测这是跟卢仝的交往有关系的，就这哥们好这个，老跟我聊这个， 嗯， 我就发现什么叫雀茶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雀这字有点生僻啊，是个木字边，意思呢其实就是专卖，所以雀茶法其实翻译过来是茶叶专卖法。 哦， 哎，以前呢盐铁专卖， 对， 盐跟铁是必须专卖的，茶不专卖。 嗯， 但是到王涯这个时期，王涯跟他是宰相啊，他跟皇帝提这样的建议，说我们开雀茶之法。雀茶之法什么意思呢？民间不要再私自买卖茶叶了，由国家收购，统一再卖出。说明什么？说明茶叶在这个阶段他们发现有重大的利润 哦， 而且是可以抵抗于盐铁的利润。我们这儿的盐的利润就很大了、 对， 所以说在历代贩卖私盐的都是 重罪 啊，重罪， 包括好多人发财，那咱们老说那个《水浒传》， 对， 西门庆怎么发的财，怎么就成为西门大官人了？ 就是因为他虽然原来是个小业主，但是后来只是在另一部书里写，《金瓶梅》里头写到，就是说他曾经救过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后来当了大官了，然后正好是巡盐御史，到他家呢给了他，他当时是当时那个政策是你可以拿那个盐给你一个券是吧，但那个盐引呢你不兑换他就永远是个盐引， 对， 你没有这钱，等于这巡盐御史到走到他这儿了，把他手里那全给他兑了，等于一下他就发了大财了，对吧？所以就是看出来，当时盐那个包括铁，这都是很发财的，就是谁给你这活，那按现在说，肥差当中的肥差，对吧？ 专卖权嘛， 嗯， 是就跟这个今天咱开玩笑说。说他们家有一油田， 嗯， 好，有油田还受得了吗？这是能源呀， 对， 啊，那是两回事了啊。 嗯， 那么这都是举例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 嗯， 理解什么？理解茶的重要性。那么王涯在这个阶段提出了雀茶法， 嗯， 那也就是说他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茶这东西不可小视 哦， 而且它应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去考虑，哦， 本小利大。 利太大了， 嗯 啊，而且好控制，所以自唐代之后，唐宋都有雀茶法， 嗯， 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止， 嗯， 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茶叶叫二类商品， 嗯， 二类商品什么意思？统购统销， 嗯， 统购统销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私人买卖， 嗯 啊，那么茶农种完茶叶要去各茶叶收购站， 嗯， 由省一级，省一级下边就是市。市一级下边到县，县往下就叫收购站。 嗯， 由收购站的收购员给您来收购，比如老孙， 嗯， 老孙把这茶叶弄来了，弄来了以后，我们得先干嘛呀？第一件事定级。 哦，看我这水平怎么样，质量怎么样？ 对，那墙上有表，一二三四五级，给您定了哪一级？您按那个级别的单价来给您。 哦，真的呀？ 给您钱，完了我们再按这个单价去入库。 嗯， 入库再做统一的调配，调配再由国家的茶叶公司。进行销售， 嗯， 这就说茶叶当时叫二类商品，那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二类商品取消，茶叶才能可以自由买卖，那这段历史还并不长， 嗯， 那由此就可见，打王涯这个时代开始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茶不光是一个饮品， 嗯， 不光是文人愉悦身心的这样的一个调剂物，同时它是一个重要的物资，这物资重要到什么程度？ 哎， 这个物资重要到要拿到国家层面上去讨论， 嗯， 那么唐代这种专卖到宋代，它这专卖成为了重要的和边疆的政策。你比如说多次跟西夏打仗，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掐住， 嗯， 掐住你的这个茶叶供应。 还真是 啊，茶叶和盐 啊， 盐后来那个西夏可以解决一部分， 嗯， 后来能解决一部分，他自己就产青盐， 嗯， 但是这茶叶不行， 嗯 啊，那就是说可以变成了一种外交上的重要的手段。 哎， 同时呢，我就是开放，开放我也是挣钱的。 嗯， 开放这个贸易我也是挣钱的。关闭这个贸易我是不想挣这个钱了，我少挣一部分钱， 嗯， 你这是要命的事儿。 对， 这是两回事 啊。 哎，你看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中央层面的问题。从此， 啊， 茶登堂入室，经常要提高到国家层面上去讨论。 嗯， 那大臣讨论政务里边的其中一项啊，那盐铁茶，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所以刚才孙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好。那就是说茶怎么变得这么重要， 嗯， 那文化的因素很重要， 对， 同时还有经济的层面， 哎， 那就是说它上升到了一个战略物资的高度， 嗯， 这个高度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了清朝也是如此， 嗯， 那跟以前说跟西夏人跟辽跟金对抗， 嗯， 那后来跟英国人不还是如此吗？ 对， 它还是一种贸易。 人家就想那个英国人主要来的那个意思来找你，又是过了好多年又来给乾隆那种祝寿什么。其实主要一条，人家是想跟你做生意。 对， 做生意为什么要做这生意？是因为人家买了好多年咱的茶和瓷器，然后被你按现在被你赚了很多年的钱，人家好不容易发明出点东西，想买这个钱呀，啊，也赚回来，但是咱还没给人这机会，对吧？之后那打仗啊什么，其实都跟这有关系。刚才多杰老师一说，大家也就明白了：一，文人上流阶级在文化层面上给他一个推动，包括有相应的著作，在之前没有，大家哪怕是当一新鲜事也好，对他引起了注意。二，确实在国家层面上，按咱话说，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产品。因为咱说到杜爷老师一直说，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之前咱其实能出口的，说来说去大宗的就是还是这两样， 嗯， 一个茶叶一个瓷器。而且呢，茶叶尤其是 本小，但是力非常大，这哪个国家他也不可能把这事儿给放弃了。所以通过这两个国家重视，底下再有文化人给他这么一煽乎，两好加一好，这茶成为主流也就成为一个必然了。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说你那个煽乎这词儿用的非常好啊，你说那个文化上产生一种加持力啊 啊， 那么从唐到宋再到明清啊，那我们看到你看到这个高产的作家像陆游这样的、他南宋的陆游，陆游老先生给茶写多少首呢？写500多首。 哎呀，一个人就够了， 其实都够呛的了。但是他一辈子写9000多首，写的比较多。但这里边写茶可真没少写，而且有几个名片啊，还有几个名片。那就是说，不断的这种加持产生的这种效力，是不可小视的啊。众口铄金，三人成虎。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层面，待到明清之后。那说茶就已经必然它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符号，到什么程度啊？重大的国家的场合基本上都有茶的踪影。那你比如说等明代开始，文华殿有一个活动叫经筵。经筵什么意思呢？说白了，这个皇上上课啊，皇上也得听讲座呀，也得找各个领域的名流啊，那皇上得捕捉信息啊，给皇上讲开课，皇上坐这听。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啊，也是皇上不断进步的一个保证。皇上 好学 这些交流啊，这是一种制度。你喜欢不喜欢，这是祖宗家法的一部分，你要进行。那这活动之后什么活动呢？就是说怎么表示皇帝跟这个老师的关系呢？有点尴尬，那你这是个君臣关系。但是课堂上呢，我是跟您请教的，我是向您学习您那领域的东西，我还得问您，您是巴拉巴拉给我讲述的，我得坐着老实听哈，再大的范儿你也不能在这时候起范儿， 哎， 那你这个结束以后怎么表达一下这感谢呢？ 对， 赐茶， 哦， 就是叫做 谁赐谁，皇上老师赐皇上，还是皇上赐老师？ 皇上赐老师， 哦， 那就是说赐茶，那这个时候给金银珠宝俗。俗，而且不符合那个场景啊，不符合那，不是皇上缺这钱，是这个时候要有一个文化的符号出现，那就是赐这一杯茶。那我说这个经筵赐茶，这是整个有名一代一个重要的荣誉，就是在那儿喝过一杯茶，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证明我曾为帝师。 哦，哎呀， 我文华殿喝过茶，你像这多的多的荣誉啊，这是， 哦， 这不是为了解渴呀， 哎呀， 这一辈子都觉得非常的光荣的事情。那就是说这个要比你给金银珠宝好得多。那这时候赐酒行不行啊？不行，不是那场合， 也不是讲酒的课，对吧？ 不是讲酒的课，而且这个时候大伙脑袋需要清醒，每个人需要平静，你一人来两杯，这不像话。 对， 罗哥挽袖子起， 搂着皇帝胳膊，哎，咱今儿俩尽兴了，是吧？ 这不行，不符合那样的一个气氛。所以我说，这茶这东西重要，得符合一个气氛。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在刚刚结束的一节当中呢，多杰老师跟大家聊到了在宋代饮茶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人习惯。那到底茶在之后的生活当中还会扮演哪些重要的角色呢？不要走开，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障碍。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在文化店能喝一杯茶成为了文人的骄傲，那茶在之后著名的千叟宴当中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马上为您揭晓。 我们老说千叟宴，千叟宴，千叟宴，这我看很多的影视剧作品也都表现，只是说清代了，清代康熙办过，乾隆也办过多次千叟宴。千叟宴重要的活动是什么呀？喝茶。 哦，不是吃饭吗？他们讲满汉全席的时候老说到这个，主要人家说的是吃饭，没说喝茶的事儿。 哎，关键问题是喝茶，而且这里边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喝什么茶？ 喝什么？我想象啊，那个时候是不是流行得喝点普洱？因为他们满族人嘛，吃的肉比较多，是不是得那个喝点这种？按现在话说，刮油的、解腻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靠点谱，但不对。喝的是奶茶。 哦，我把问题想复杂了。 哎，但你想那方向是对的 啊， 就是这个期间要喝的是奶茶。 嗯， 其实乾隆皇帝和康熙皇帝都算上，都是我们说汉学功底非常好的了。那你说你承不承认人家品味各方面来讲？但是你说那个汉学的功底搁到今天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因为你知道那千叟宴是要在大殿办的啊，在前三，在这个乾清宫办千叟宴，那么这个场合我喝的这杯茶代表什么？代表国家。 对， 代表谁？代表清朝。 那 清朝是什么呢？清朝是以满族为中心的统治。哎，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要喝一杯龙井，喝一杯普洱，都是不对的。 这都是你们汉人的，是不是这意思？ 哎，对了， 哦， 这个时候一定要喝的是奶茶。 哦， 他是谁喝这奶茶吗？不是了，又说回到咱们开头说这话题了，文化的符号。他这时候是个文化的符号，一种态度，一种表明。包括到今天我们重大的外事活动啊，我们经常会有这个上茶这场景，说一人来一橘子汽水行不行啊？不行， 北冰洋 不行， 不行。 哎，这时候就得喝这茶。可能有到了北京的活动，说您来北冰洋尝试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 对。到西安来个冰峰， 哎， 是吧？ 太钢来个汽水， 啊， 都行。那就是说，代表，要代表性。 对， 到这么重大的场合，吃什么喝什么，它都不是最重要的。 对， 而是那个东西的背后能不能代表什么？ 得有奖啊！ 对呀，你到北京，你是不是来个炸酱面？ 对， 是不是得吃个 烤鸭啊？对， 对了，那烤鸭太腻了，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啊，不符合饮食结构。别抬杠， 那你也得吃。 对，谁来就得吃 啊。 是不是？ 对， 你不吃还坏了。 嗯， 你这来了以后没吃，人回去有亲戚问说：“你带你吃烤鸭没？” 啊， 哎呦，这小子连烤鸭怎么都不带你 吃？真是不是正经朋友吧？这是吧？ 你还跟人解释，这太油腻，两码事。 嗯， 这摆着不吃也得有，这叫到北京了。 对， 这东西说它已经超越了饮食文化的第一层级，到了一个文化的高度，它有符号性。 嗯， 这东西就很重要。所以说，返回来说，咱们今天聊了半天的这个茶。 嗯。 茶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发展，到今天它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化的饮品。 嗯， 和饮品的选择多了，喝水啊，喝饮料啊，带碳酸的，不带碳酸的，带酒精的，不带酒精的，什么不能选？ 嗯， 现在物流这么发达，物质这么丰富，都可以。但是对不起，就得喝茶。 嗯， 核心层面上就得喝茶。 但是多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在于，一个东西流行。在我看它都是一阵一阵的，对不对？就是你比如这一阵儿流行喝橘子味的汽水，过一阵呢你感觉好像全民都在喝速溶咖啡，过一阵速溶咖啡又不行了，有人说你得喝这个什么什么冰红茶之类，就类似吧，就反正大家看这个，尤其是饮品类包括食品类，它的流行啊都是一阵又一阵，包括你像去年全北京恨不得得开了10000家那个牛肉火锅，对吧？但是你再过一阵儿呢，可能你发现纷纷又没有了。你再往回到有一阵儿，全国都流行吃香辣蟹，过一阵儿你现在再找呢，可能又没有了。那除了刚才咱说，好，这个国家重视了，那这个文人也重视了，这俩给了他一个契机，让他成为了主流饮品。但是主流饮品也不可能这么多年。就这一种，它就是霸主的。这中间有没有哪些个节点，就一直促使，哎，感觉这茶要掉下去了，感觉不行了， 哎，又出一个什么人，又给他养起来了。或者说，为什么他能一直这么几千，他两千年都没火起来，咱们一火就火了后来那么长时间，这个持续性是怎么保持的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对，反正持续是一定是一直是有持续性啊、 嗯。 除了多次的战乱，战乱是一种客观的打破啊。 嗯、 那比如说查区的这个战火啊，在、 嗯、 物流的不便啊等等。但是总体只要有契机的时候，它会很红火或者是很受欢迎。原因我觉得是这样几个：首先来讲，茶跟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它是一个适合人常饮的物品， 嗯、 这很难。 嗯 啊，你刚才讲火锅，讲香辣蟹、 嗯、 讲烤鸭都是一样的、 嗯、 那没有天天来的。 哎哎，这 那没有天天来的。 目前无法反驳。 哎 啊、 哦、茶可以。 嗯。 那就是说它起码在一个食品特性，甚至有人说它有药性啊，在这个药性上它是平和的。它也适宜相对比较大众的人群。 嗯。 没有什么人不能喝茶。 嗯。 比较少、 嗯。 那我就得到很严重的病了，我要遵医嘱。啊，那也是说我们谨慎起见，其实呢问题不大。那何况于一般层面上的，我们说年龄啊、性别呢、地域啊、南北方人呢，不要紧，喝茶都没关系、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生性平和中正。 哦， 这是他导致他能成为国饮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怎么不是胖大海啊，怎么不是麦冬啊？ 哦， 那就说那玩意儿没有多喝的， 他有偏性。 对了、 嗯、 那都不能多喝，只有茶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我说这最重要，这首先打的一个基础。到今天我说我劝您多喝茶吧。 嗯， 您听了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 嗯， 喜欢上了喝茶，我负责任的跟您说，没有喜欢一年的，这都是一辈子的事儿。 哎，还真是， 永远是一直喜欢。有人说我们这叫入坑了， 嗯， 但人家说这话就是痛并快乐着，人家是一种幸福。 哎， 但不能说今天咱说听了你这节目咱吃香辣蟹去吧。 嗯， 说这辈子就爱吃香辣蟹，我告诉你还达不到这高度。 嗯，对，这会腻。 哎，会腻，它有区别、 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茶本身来讲在不断的变化。 哎， 那就是说工艺在不断的提高翻新。产区在不断的扩大，花色呢、 嗯、 在不断的丰富、 嗯、 那这也导致了中国的茶越喝越有意思。 哎， 中国的茶一定是越来越好喝了， 这又成为它能够长久不衰的第二个原因。 对， 还有第三个原因吗，多老师？ 如果你认为啊它还有第三个原因的话、 嗯、 我觉得呢还是说跟我们中国人的审美相契合。 嗯，这个怎么讲，怎么茶和审美还有关系？ 哎，先苦后甜，这是中国整个文化体系里边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嗯 啊，我们讲先苦后甜，茶这东西不是甜的，茶这东西是苦的。 哎，但也不是所有茶都有苦涩味那么重 啊。有，应该是这么说，不苦不涩不是茶，只苦只涩不是好茶。 嗯， 它一定要带一点苦涩味儿。 嗯， 那有人呢说俗一点，说您这没茶味儿。 嗯， 那是没茶味儿，它不是茶，你喝大麦茶，你说你得有茶味儿吗、 哦？ 它没有茶味儿。 哦， 你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沙口的感觉，这种刺激。 嗯， 但是呢，往往啊，这种比较有刺激性的味道，它是比较容易引起味觉上的记忆的。 嗯， 同时茶叶还有一个重要特性，它成瘾。 成瘾， 它有成瘾性。 哦， 啊，它有一定的成瘾性。 嗯， 啊，那你可能一段时间不喝，你 终于承认了， 真难受。 这个真是有生物成瘾性。 有，这个茶是一定是有一定成瘾性的。 嗯、 啊，那当然这不是坏事啊。瘾，它这个中国文化里边瘾是个病字头。 嗯， 这是对它有批判的。 嗯， 但是呢，很多事儿呢，成瘾是好事儿，那不见得是坏事儿啊、 嗯。 那茶是其中的一类，还是好处的。所以说，从一个食物的口味角度讲，我们说有特殊味道的食物比较容易被某些人记忆和接受。 嗯， 啊，这个您做饮食文化节目这么久，您很有体会了， 嗯、 是吧？什么榴莲臭豆腐豆汁啊一类的东西， 哎， 你觉得有这东西怎么这味儿啊？它跟你平时那个人类最开始喜欢的味道相悖。 对， 但是那其实并不相悖， 嗯， 其实是顺应的。到最后你发现，哎呦，它还 着迷于这个味道。 对，它就从臭吧，后来大家感觉是一种异香，是吧？ 对， 还不说它是臭， 它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嗯， 你记住，人成瘾的物品啊，理论上都不好喝， 嗯、 或者说都不美味。 哦、真的吗？ 酒啊，没有一个婴儿或者一个小朋友说：“哟，这酒真好喝 啊！”真没有吗？ 很难 啊， 很难， 是吗？ 哎，你看那个很多女同志都说酒就分两种， 嗯、 难喝的和更难喝的， 嗯啊、 他就不觉得都这有什么可品的呀？ 哦， 没觉得有什么。 但凡上了岁数，都开始得喝一点。 应该说是还是 岁月的味道，是吧？ 入圈以后就可以了。你到、 啊、 你要慢慢的去接受的去品饮。 嗯 啊，那我们说成瘾的大量的物品，起初的味道都不会太吸引人。 嗯。 啊，反而是太吸引人的物品比较容易腻。 哎哎，你这个道理说得好。 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茶又符合这样的一个特性，烟、酒、茶都是这个特性。 哦。 就起初的味道并不好，或者说不擅长这个的角度的人，你比如说我对酒的很一般。 嗯。 啊，我那个香烟的我是不吸的。 嗯。 啊，不吸烟的，我不理解。 嗯。 就说他这个好，坐动车30秒钟出去，嘣得抽一口再回来。 啊，对。 哎。那你说今天还有很多人，当然这都是不健康的表现，那是一种生活习惯。 嗯， 抽这个雪茄烟， 对，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抽的？咱不懂，咱不懂， 对， 你不理解， 尤其是咱不抽的人，你更无法理解，因为你单闻那个二手烟是非常臭的。我老说抽雪茄的那个自己抽的人是非常，他非常幸福，就是他感觉我就有老跟我形容抽的嘴里这个味儿那个味儿，就感觉嘴里恨不得吃了十几种那个不同口味的口香糖一块嚼，就感觉那幸福爆了。但是它呼出来那个味儿是比一般的普通烟都要臭很多， 对， 都要非难闻很多，对吧？这个我和多杰老师能达成共识，在这点上我不理解，但是我们又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那些喜欢雪茄的人他们的那种抽起来的幸福，对吧？ 对， 你从表情上你看他是真高兴，他还真不是装的。 是， 他是吧， 像茶、 嗯、 啊，你可能单位有很多女同事说哟怎么老喝这玩意儿，药汤子似的，这有什么可喝的。 嗯， 哎，那是你没上道。 对， 你上道就喜欢了。所以刚才孙涛老师让我去讨论，我说为什么这茶能够长盛不衰。 嗯， 我说这里边有这共性，那就是说人类对口味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方向。 嗯 啊，就是起初喜欢的不容易总喜欢，起初不接受需要接受着来接受的， 嗯， 可能这个感觉会比较牢靠、 嗯、 啊，那么它可能也构成了茶能够长期的被人所接受。有很多人讲，你这乾隆皇帝讲这句话啊， 嗯， 人家乾隆要退位了，60年要退位了、 哦、退位的时候说了一句， 哎，大臣说哎呀，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你不能退位、 嗯、 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皇上说的就是君不可一日无茶。 哦、oh, ， 我喝茶去了，咱回见了。但是事实证明，乾隆皇上确实一辈子酷爱喝茶、 嗯， 他对茶的这个审美啊也很高啊，对茶的依赖性也很高。那乾隆皇上是个很高寿的皇帝了，那可能跟饮茶、 嗯、 或者说跟饮茶带来的心态上的平和有关系，成为了他为君之道之中非常大的一种调剂。 嗯， 那他是高压职业。那在这种高压职业下、 哦、 他有这么着迷成瘾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 他其实是缓解压力的一个办法。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多老师说到这儿，我突然还又想起来一个，这个我帮茶说话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它能这么长时间长生不衰，是不是跟我们中医界它确实有一点关系？因为大家最早都知道一句话，说那个是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最后以图解之。那多杰老师也给大家讲说，这以图就是这，咱就说的是茶，虽然和现在的饮用方式不一样，但是它就是一个茶的雏形，对吧？那就等于呢，茶它还有一部分的 保健作用。就除了刚才咱们说国家重视那个主流文化接受，再加上呢大家生活当中它作为一个饮品又确实是比白开水要好喝，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花样啊口味啊丰富多彩，大家在这么一个共性的饮料当中呢又寻找到了自己的小个性，对吧？我喜欢喝红茶，我喝不了绿的啊，我得喝白茶。大家一说起茶来好像哎都能体现出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又有符合了一个大家就这人生活的好了，他都想活得长一点。如果这个饮料又好喝，又满足我的个性，而且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说头。我不知道他们古人有没有这个，就是关于，你想，过去的很多皇上，咱们都看过很多文章写，求仙求道，都想长生不老，他们就炼丹去了。那老百姓炼丹不现实。那作为一个，咱们古籍里就有，《黄帝内经》都写这茶能解毒，是吧？包括后来的很多的咱们农学的书里，肯定也会写到茶的很多保健作用。这个是不是也作为它能长生不衰的一个理由呢？多尔，您研究过这方面的事吗？ 起码喝了没什么太大坏处。这就不容易啊。 嗯， 什么玩意儿吃多了也受不了啊。你吃糖吃多了你试试也不行。 哎， 茶的副作用首先比较小，还别谈它正作用。 嗯， 先说副作用，副作用应该说是比较小的。当然呢，我们说茶呢归经也比较广泛啊。这个你们中医老讲这个四气五味。 嗯， 茶本身来讲呢是偏寒的。嗯，但是呢从味型上讲呢它是苦跟甜都有的。 嗯 啊，它是苦跟甜都有的。那如果从归经的角度来讲呢，从明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在研讨，有人认为它都能归。它归经比较杂，它不是完全的这种单位要归易经，它是归经的比较杂。 嗯， 所以呢也有一些医家呢就把茶作为一个单方来用啊，就是不添加的药，就完全是做单方。也有做复方的，也有做复方的。这个川宫茶条散，就北宋的这个方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啊，拿茶做这个，它主要是治风头疼。 嗯 啊，那它自后都还有一些相关的医家的记载。你比如说大量的其实是把茶呢作为一种送服啊，就是说我调一种药，这个东西要用茶服啊。有人说喝茶不吃药，不是， 对， 他有的茶还必须拿这个，有的药必须拿茶给送服下去， 哦， 还有这个讲究啊。那这也是其中的这么一大类。总体来讲呢，有像这个浙江医学院中医学院的这个林千良教授啊，老先生今年就将近90岁了啊，做一辈子中医研究，他讲这个茶疗。 嗯， 老先生总结说，他说这茶呀有20多种功效啊，那当然主要集中在比如说少睡。 嗯， 少睡也是一种功效啊，你比如中医治一些 提神什么， 对，中医治一些困倦， 嗯 啊，乏痹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东西。 嗯， 啊，少睡明目啊， 嗯， 固齿。 对，白景琦没事就是茶能明目， 对对对， 是吧？电视剧里喊过好几百回， 是吧？ 是吧？ 啊，哎，得有明目 啊 啊，固齿， 嗯 啊，解油消腻啊等等的这些功效吧。 嗯， 总体呢，我们看茶的功效，比如说包治百病，这谈不到。茶的功效总体还是一个向下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往下走，还让你往外降或者往外排啊，这样的一个功效是比较明显的啊，比较明显的。那说这东西成不成为这个茶的一个好处呢？茶首先肯定是个健康饮品，这我刚才我讲过，它起码没什么副作用。 嗯， 那正向作用呢？说那个能不能当药使还是不行？为什么？首先来讲，你的方法跟中药的方法就不一样，它即使茶是一味药的话，你中药一煎煮就是40分钟， 哎， 你茶做不到吧？ 没味儿了。 它就苦味儿了， 对， 那就是苦味儿的了。 嗯， 那为什么煎煮那么长时间呢？无外乎你要把中药里边这些药效给它逼出来啊，那这是一样， 嗯， 一定的，先要冷水泡完了以后， 嗯， 再要冷水下锅去煮， 对， 文火一煮40分钟， 嗯， 那为什么都是为了一个就我们说叫浓度吧， 嗯， 药汤的浓度，那你茶不是这样的。茶要保证的是口感，这是第一要务。我就真把它当成单方或者复方，我也得要求让你像喝这个药这么喝的话，好茶都糟践了。 哦， 什么茶叶煮40分钟也经不住， 你也受不了， 肯定受不了，都跟老抽一色， 嗯， 那肯定不行。那怎么中药老跟老抽一色，嗯，它就煮的呀。 哦， 你那茶叶煮那么长时间，我试过 啊，也是老抽， 绝对老抽这色， 哦， 一点都不带差的。 嗯， 好的滋味荡然无存，所以说茶第一角度还是欣赏。那么第二角度说，它兼具有一些功能。那这个功能呢， 由于它浓度的原因是不可以立竿见影的有效果的，这很难，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巩固，所以它还是要当成健康饮品来看。所以有人说，那说您说喝茶能不能益寿延年呢？我说喝茶的益寿延年功效，你不如再讲喝茶这个生活方式的功效。 嗯， 那就是说我每天有这样一个时间是平心静气的去欣赏一杯茶的，这一定对你的身心有一定的好处。 嗯， 规律生活，我们俩老说这问题，所以我这中医大夫老告诉您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足三里啊，还是这个穴位吧，就比如说足三里，一天捏100下特别好 啊。对， 哎，就没有人能坚持一天捏100下。 对， 你要坚持了，你绝对健康。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能长期以20年为单位的每天干一件事，你说你的生活是不是得规律到一定程度？ 我对， 你一定健康。 对， 可是呢，就是看似容易，根本坚持不下来。每天的生活不规律，我今儿又那儿了吧，明儿又这儿了吧，我今儿又干这个，明儿干那个。 嗯， 你的生活想规律啊， 嗯， 是不行的。那你生活想健康也很难。我说喝茶也是一样，如果我每天都能保持喝1到2种茶，那我说你的生活起码在饮食层面上是有一个规律性的。 哎，还有一个丰富性。 丰富性、规律性都有了。而且喝茶这过程之中，茶本身起到的是安定的作用，就是有一定的调理身心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哎，处理一天工作之后，我们的思维的一些小想法啊、小情绪啊，或者说这些都没有了，放空自己。那我们今天从心理学的角度，有人从医学角度说，这也都是很好的。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调节、 减压啊，缓解焦虑， 哎，这样一个功效。那有很多我看那会儿讲曾国藩啊，我看曾国藩那个日记， 嗯， 他老打坐， 嗯， 他一打坐就半个时辰。那今儿想这个道理，可能就是朴素的这种减压的观念。 嗯， 他那么大的压力，打仗啊，围观，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到这个阶段什么事儿都不管，关起门来就放空自己。那没有这过程，这人早崩盘了，根本就盯不住。 嗯， 所以我说喝茶，你更多的从一个健康生活的规律角度、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那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坚持的话，它一定对身体有好处。 嗯，好啊，咱们今天跟多杰老师聊了这么一期，基本聊了一个话题，就是这茶怎么就从一个小众饮品变成了深受全国人民，咱现在还说的是全国人民啊，在全国人民范围内，别管哪个朝代，反正都是深受喜爱的啊，一直到我们现在吧，一直还是牢牢的占据主流饮品，中国人主流饮品第一位，是吧？肯定还是这个是为什么啊？我们也总结了几个原因，我觉得下一期多杰老师就开始给大家讲讲，咱们现在可能更实用的一些了，对，比如说冲泡茶到底有多少种方法呀？古代喝茶和咱们现在喝的一样不一样啊？包括我前一阵还跟多杰老师我们俩在探讨，我说这我请教多杰老师，我说我看人日本那个做抹茶，多杰老师给我讲，这叫咱宋代点茶，就是这样，都跟咱学的，等等啊，这些我觉得聊起来都非常有意思。咱们以后会陆续的分单元，让多杰老师把每一个环节都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给大家说明白啊！好，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孙涛，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